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我是莫大人。 Hello，大家好，我是萱草。 好久没有聊关于亲情的话题啊，今天我们来回归一下这个最初的爱啊。 最初的爱 有没有？对，父母之间的爱和妈妈之间的爱啊，有没有一件事儿你一直都瞒着父母？ 就是分享大家心里的小秘密。 哎，对，我觉得从小到大这种事应该挺多的啊。 对啊，从小的时候我们知道有自己的小秘密了，然后写日记还不让爸妈看，那个时候就应该会有一些事情瞒着吧。 嗯，对，先说歌吧。第一首歌呢来自洪佩瑜的踮起脚尖爱。 嗯， 说说我们听众朋友的故事啊。曲胖子要吃肉，他说呢小时候从爸妈那儿偷了100块，去买了4包辣条，还剩98，又不敢放回去，就把钱给扔了。 把钱给扔了。 啊，这事儿干的也是可以啊。 嗯， 我就突然想起我们小时候，我当时有个邻居，他就经常偷他们爸妈的钱，但是他不说，我们后来才知道的。他有一次拿出5块钱，那个，因为我们小时候那个年代，5块钱很大的数了， 嗯， 可以买很多东西。就我记得那会儿的糖才5分钱一个，然后就带我们一起潇洒，买了好多好吃的。结果第二天，结果当天回去之后，晚上就听到他被打的声音。 我觉得这样的朋友还是值得交的，有钱了大家兄弟伙一起分享。 对对对，不会自己偷偷的享用。 对，小明是万人迷，他说呢，小时候被外公猥亵了，后来长大在家人看来总是不孝顺，我只是懂了那些动作什么意思而已。 哇，太可怕了吧，自己的姥爷居然还做这种事儿。 那可能现在家里人都还不知道呢。 嗯，肯定会不知道的。 嗯，这种事情可能在这个听众也是也不想讲了是吧，但是自己心里的清楚的知道，就是就曾经自己身上发生过什么事情。 嗯，你知道吗，之前我听过，就是有身边的朋友，就是女孩啊， 嗯， 就说他们小时候被猥亵，就是有的时候就自己比如说什么表哥呀堂哥呀之类的。 嗯， 感觉还挺可怕的。 对，其实我觉得 女孩子还是要保护自己。 嗯，其实这种事情应该还蛮多的，只是以前吧，这个网络不发达，就没有被报道出来。 嗯，可能好多女孩就不好意思说出来，觉得特别不好的事儿， 选择了沉默。 对，前段时间微博里也特别流、特别火的一个热门话题啊，就是关于性侵女性的。那个话题我不知道你看了没。 我看了。其实我觉得这种事情应该每天都有发生过，很多在很多人身上，只不过大多人就像莫大人刚才讲的，就选择沉默了，就没有说出来。然后可能某一件事情引发出来之后呢，哎，一个个的人都站了出来，就是说了自己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些丑陋的事情。 我觉得还是不能太让这个坏人逍遥法外啊，该说还是要说出来，该站出来还是要站出来。 嗯，对，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侧面反映了我们社会在进步嘛，就是大家的这个意识啊，就是已经就是觉得可以讲出来这件事情了，为了自己保护自己而说，是吧？ 存在，我来不及说声嗨，影子就从人海晕开，才踮起脚尖的期待，只怕被亏待，我够不着白，微笑忍耐，等你回过头来。 下一首歌是来自于陈洁仪的《天冷就回来》。 嗯， 我也好想现在天气冷啊！现在最近北京好热呀，我的妈呀！ 对 呀、 啊，我家真是24小时空调不能停的，不然受不了。 我跟你讲，我在外面，哪怕就是说我走个2-3分钟，从这个楼到那个楼，我都能出汗出的跟洗澡一样。 啊，对，真的是那样，就是桑拿天嘛，北京，而且是进入三伏天，北京这种天气真的是要命。 是。 柠檬不心酸，他说呢，我把我的第一次给了耍了两年的男朋友，我一直不敢说，也害怕他们问起。就在昨天，我和那个男生分手了，可是我依然不后悔。从今以后，你就不再是我的英雄了，愿你幸福，哪怕这幸福与我无关。啊，就是自己的第一次给了男朋友，然后不敢告诉爸爸妈妈。 其实我觉得很多的朋友关于自己的这种事情应该也不会讲吧。 嗯， 除非就是跟父母关系特别好，然后还聊到这个了，可能会讲，但一般应该不会讲。 就是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算是好闺蜜吧，就是高中的时候关系很好的朋友。 嗯， 她就说她和她男朋友就是第一次之后啊，就不敢在家里和那个妈妈一起洗澡，或者是姐姐什么的一起洗澡，怕被看出来。 那能看得出来，对呀、啊，太可爱了， 太可爱了。 15X 他说呢，也不算是一直吧，去年八月底纹的纹身，是我和我奶奶的照片的简笔画。去年呢，是他离开我的第12年。不是因为冲动，而是离开我的时间太久了，我怕我会彻底的把他忘记，所以呢就把他留在了我的身上。这几个月我都很小心翼翼的，直到今年的5月份，我告诉了我妈。我妈说，如果这样能够让你不忘记也没有关系。 嗯，我觉得挺好的。我记得还有一个，就是之前在微博里看的一个外国的女孩，她把自己奶奶说过的话的那个就是音频的那个码， 嗯， 闻到了自己身上、 啊、 然后用那种解码器一扫就可以听到奶奶的声音。 对， 我觉得还挺神奇， 挺浪漫哈。 以后我也要把自己的声音做成一个码。 那完蛋了，整个身上全黑掉。太厚太多， 年轻时的声音，把年轻时候的声音存留下来了。 现在对着收音机听自己唱的歌，我的他问为什么幸福不快乐，我微笑着说我也不懂得，他想出去走一走，我对他点点头，那滋味就是爱。 下一首歌呢，来自许嵩的《亲情式的爱情》。其实很多人都说，这个爱情到一定阶段之后就变成了亲情。 嗯， 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的，就是融在细枝末节里，融在普通生活里的那种爱情也挺好的。每天一起买菜啊、做饭啊、洗碗啊，我觉得也挺浪漫的，就是那种平凡的浪漫。 对，其实到最后面爱情已经不会说再轰轰烈烈了，更多的是细水长流的那种过日子有烟火气的爱情了、 嗯、对对对，其实还蛮向往的、 嗯、 不想要那种轰轰烈烈了，就想要现实安稳。 嗯，泡面的阳光明媚他说呢，哪敢告诉我妈呀，我喜欢男的，哪舍得让我妈伤心啊，哪舍得让我妈觉得我是世人眼中的怪物，我是一道彩虹啊。他是应该是个男生，但是他也是喜欢男生。 嗯，我觉得其实现在这个时代我还蛮理解这种方式的爱情吧， 就年轻人都能接受的，但其实就是老一辈的话可能有的还是就是有点想不明白吧，就是慢慢来吧这种事情。嗯、 啊、 资本主义下套阶级，他说呢，虽然不会在节目里播出，但是还是会说，他们希望的结婚生子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你会多一个爱你的儿子。彩虹不可怕，我也不想让你们失望啊。他也是回应上一条的那个评论啊。 嗯。 还有一个人叫做没事儿多为自己着想，他也在里边评论了，他说呢，对呀，我也是呀，不过没关系，谁让我们与众不同呢。 节目啦，他说一个追星族，每到张杰来到长沙呢，都会忍不住的去见他。去年武汉站我是先买票后告知他们没有反对，今年呢我刚买了9月8号深圳的门票，打算呢去厦门旅游再转深圳来看演唱会，我想再纠结要不要告诉他们。最后呢希望张杰2018年末 live 演唱会圆满成功。这个是追星族的这个一个粉丝哈，他也是在我们节目中打了一个广告替张杰。 其实这种情况还挺多的，我身边有很多，我记得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就是喜欢韩国的一个团体， 嗯， 然后他经常会去那个什么深圳呀，还有什么澳门呀， 啊， 或者去首尔， 我以为哦，我真的以为他真的去韩国，就真的追过去了。 是，就是去首尔，但是每次都不让他妈妈知道，但是他妈妈特别聪明，就是经常有那个团体活动的时候， 嗯， 他妈就在学校门口，然后把他们家车停在门口，就开个小窗缝。然后盯着他这个背着书包本来上课的时间嘛，突然从校门出来就被他妈给抓到了。 本来要去机场来着，结果被妈妈抓到了。 对对对对对对，特别可爱。 这也是 感觉这个和爸妈之间就像那个谍战片一样。 其实真的有很多的追星族女孩就是想要看偶像的演唱会嘛，但是又觉得家里人可能会反对，就偷偷的瞒着爸妈出去，很多这样的。 对对对， 嗯， 对，太可爱了。 所有心愿为你实现，抱住你，放弃这世界。曾经以为不爱了，感觉太淡了，却容易睡后看不见红色。其实该在的，一直都在的。你最后那天在我身边，那熟悉的脸，我有多想多想再陪你几年，所有心愿为你实现，抱住你，放弃这 下一首歌了，是来自于林二文的《只怕不够时间看你白头》。 你说世界很大，总有展翅的地方，那是游乐场，那里有梦想。我说世界再大， 这是一首唱关于就是关于亲情的歌，就像字面意思一样，就是怎么说，我们在慢慢的长大，父母在逐渐的老去，就是可能我们永远也无法追上他们，只能是看着他们的背影，看着他们白头。 对呀，这个慢一些吧，白发慢一些吧。 Beloved 他说呢，成绩特别渣，数学英语成绩一直都不敢说真实的成绩，不想告诉爸妈啊，就是小时候经常这种事发生，就是而且最贱的是老师要你拿着那个批改好的卷子回家让爸妈签字，知道吗？就是你多少分啊，错了多少题的签字， 就很多的人会把爸妈眼睛蒙住，说我们来玩个游戏， 啊， 你来写一下你的名字。 哎，你知道吗，我们那会儿就练怎么把那个数字改了，比如说59分啊，怎么改成其他的更大一点的数字， 嗯， 之类的， 然后先让爸妈签，签完之后再改过来吗？ 对，而且还要买一个那个就是老师判卷的那个红色的笔， 哦， 每个人都有一个， 就是演的 专门改那个分数， 演的伪装的更像一些。 对对对，笑死了。 越来越好的钢丝儿，他说最近谈了个男朋友，没和家里说，因为不知道到时候能不能在一起结婚生子，不想让他们操心。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对，很多人会想着等着自己感情稳定了，有点眉目了，再跟家里人、跟朋友讲，是吧？ 对，挺好的，我觉得这样挺好的，不然的话总觉得你是一个特别不靠谱的人。 对，你就像莫大人啊，永远没有跟我们讲过稳定的感情，可能都不稳定吧。 哪有，只是不爱秀恩爱而已了。 哦，有情况了吗？ 只有一点点好看的我呀，他说呢，其实我从高中就开始谈恋爱了，一直到现在大学毕业了还在谈，但我妈一直以为我没有男朋友。 你妈妈也是够可以了。 太可爱了。 我说绝对跟那个在校门口堵女儿防止她追星的那个妈妈是两种不同的性格。 对对对对，一种是特别精的那种， 特别敏感，一种特别敏感， 对 对对，一种特别心大。 对对对。下一首歌呢，来自高健的《爸爸》，很好听的一首。 我喊我哪里不乖？ 你是猪？ 我不是猪啊！谁怕你呀？我跟爸爸讲，你打我。 小老鼠上灯台，总是有。 小泪他说呢，外婆带大的我呢，觉得无论做什么父母都不会支持，所以呢很多的事情都是一个人去承受，就像一个人突然离开深圳独自到外地工作，后来得知消息的他们呢都以为我进了传销。以后我还是会自己做决定的，还是会一个人慢慢的往上爬，而且我也很喜欢现在忙碌工作的自己。 挺好的。子贤他说呢，对孩子性教育的启蒙必须越早越好，因为坏人永远不会认为你的孩子还小呢。 这句话是对的， 挺有道理的，不然的话就被那些坏人骗了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其实你的这个羞于跟孩子谈论这些，恰恰会成为以后你孩子危险的一个原因哈，就是你没有跟孩子讲过，那孩子当然不会提防了。他的多先生啊，他说其实高中那个女朋友我到现在还没有放下。 肯定是跟爸爸妈妈说过啊， 说 自己早就释怀了， 对，我早就忘了， 我 才不在乎他， 对，我可以接受相亲啊，或者是别人安排的女朋友是吧，但是自己心里还是有那个人的。 浅夏一夕他说呢，有啊，其实我一直续费着 QQ 的 VIP， 没敢告诉爸妈，怕他们说我乱花钱。 这个真的。 那么就这一条评论下面很多人说，哎，一样一样，哎， 就很多人会在一些地方续个会员啦，买个什么东西啦，就但是肯定在爸妈眼中觉得你买这干什么，又不能吃不能喝的。 对。 杨正文他说呢，有一次呢，小时候有一次呢，爸爸喝多了回来，吵着闹着让我们从卧室出去，非要把一罐硬币藏起来。后来呢，过了好久的一天，他突然想起来自己好像藏了一罐钱，就问我和妈妈。我妈就说，你自己藏的都不让我们看，我们哪知道。其实呀，有一天我在衣柜里发现了它，然后就一天花一点一天花一点，当时已经偷着花光了。 太可爱了。谢老板他说呢，作为学生党瞒着父母的事儿，当然就是早恋了。今年考了大学以后，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谈恋爱了， 终于可以对，不用地下党。西瓜味的刘玉明他说呢，一直没有告诉我爸妈我上个寒假作业中的物理是抄的答案，还有那个令我怦然心动的男孩。 哦，这寒假的作业确实是，我记得寒假作业后边不是都有标准答案吗？每次我们有一个老师都是把答案全撕掉给我们。 这个真的是太那个什么了。 嗯，太过分了啊。不过其实你每次光把后边就是翻过来抄到那个寒假作业里都觉得挺累的。 对呀、啊、而且如果真的是老师撕掉的话，我会找其他班的同学借过来抄一抄。 对对对，管别人怎么开价都买不到我们这幅画，该怎么忘了他说的话，忘了他的童话，把谁骑走白马，谁给我玩泥沙，天给他红红沙，在我房上老鸦说的话，想白牙翻个白贴着牙，贴着他放不下和他乌龙的茶，从来不带十指甲，观世音菩萨借用他给的护法，再让他背着回家，看太阳西下，越过这一段篱笆，一路晚霞，而藏着好娃娃，能不能用不到家，背贴着他，流汗了帮他擦，管别人怎么开价，都买不到我们这幅画，怎么能够再让他看太阳西下，越过这一段篱笆，一路晚霞，我藏着好娃娃，能不能用不到家，背贴着他，流汗的半开车，管别人怎么开价，都买不到我们这幅画，哦，他是我爸爸，我才伟大。 妈妈的辛苦，她的泪，她掉眼泪。 最后一首歌了，来自于吴建豪的很经典的一首叫《妈妈》。 嗯，真的超喜欢这首歌，经常自己没事还会听一听，洗澡的时候干嘛的。 对，很久很久之前某一期酷音乐调频做这个父亲母亲亲情主题的时候，我们就拿来用过了哈，很经典。 嗯，对，我跟我从小到大跟妈妈感情还挺好的，我们两个经常一起去旅行啊干嘛的。 嗯 嗯，看看电影什么的还蛮开心的，吃个饭。高老庄庄花他说呢，我和他分手了，至今还瞒着家里人，我也瞒着自己。我觉得瞒着自己真的有点伤啊。 嗯，这个太让人心碎了。墨白的我他说呢，我小的时候去上学路上被一只狗咬过，一直没有跟他们说过。哎，这个还是要讲的吧， 哦， 要是 万一狂犬病怎么办？ 对对对，要去及时打疫苗的。 嗯，就是小小年纪真的是十七岁正遇见，他说呢也不算瞒吧，有很多心事没有对任何人说过，可能真的是这样，就是很多事就是不想和别人分享，不想让爸妈知道， 嗯， 就像很多话不能和男朋友女朋友说一样。 季成怡他说呢，我的梦想在远方，我终有一天要离开你们，去我喜欢的地方，做我喜欢的事情，爱我所爱之人。对不起， 我觉得还说的蛮有道理的一句话，就是有的时候是不可 不可逆的，我觉得就是不可变的这种规律。长大之后总要离开家乡去更远的地方。再说今天的最后一个故事吧。 X 先生家的喵喵他说呢，小的时候不懂事儿，记得有一次爸爸给人做临时工，粉刷匠之类的，有一次跟同学上学路上恰巧碰到了他，大夏天的就戴了个草帽在大太阳底下刷墙，不晓得当时脑子有坑吧，还是自尊心的作祟，我大老远的就拉着同学走到马路对面去了，不想让同学知道那就是我爸爸。这件事情一直在我心里是一个心结。很多年后有次跟爸爸聊，无意间老爸跟我说，其实那次他看到我了，也看到我拉着同学过了马路，他本来是想叫住我然后给我钱让我晚上自己在外面吃饭的，因为他今天可能会很晚才会搞得完，结果我故意避开了他，真的说得我特别的无地自容。其实做父母的怎么不了解自己的孩子呢？你想要隐瞒的在他们心里其实早就一清二楚了。 对，其实父母心里都知道，只是他们可能不愿意说呀，或者是保留你的一些自尊心啊什么的小秘密， 就不拆穿你嘛。 嗯 嗯，我觉得爸妈这一点真的挺好的，说看破不说破。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尊重吧，就是每个人心里都是有秘密的，未必让大家就是都要掏出来讲得明明白白，有一点点秘密反而会有一种合适的距离，是吧？合适的美感。 嗯，对。 好的，那我们分享了好多人的小秘密啊，这期节目听的也是很过瘾，有的故事也是觉得还也挺心酸的。 对对对，我觉得最后一个故事就蛮好的，其实很多人都有这样同样的经历吧，都会有那种自尊心强啊，不想让别人看到自己爸妈就是比较穷啊，或者是比较不堪的样子。 好的，那我们这期节目的留言呢就分享到这里了，也是到尾声了。 嗯 嗯 嗯，如果呢你身边有一些很有意思的故事想和我们分享呢，可以关注新浪微博里的酷我音乐调频这个账号，我们每周呢都会把我们征集的话题抛到微博里跟大家共同探讨，希望下一期节目呢能够听到你分享的故事。 嗯，好的，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拜拜。 嗯，拜拜。 我知道你累，现在换我来背，我一定走完斑斑的发 要再哭了。